大家好，又是我大肥。今日呢就录埋第五节，可能录多辑啦。其实我每一次做节目呢，讲节目呢，我冇睇时间嘅。所以呢一口气有阵时讲多，其实上次都系Dallas 呢即系推咪呢提我，哎过晒钟喎，咁我就收口啦。其实一路讲落去我都冇乜问题。但係呢就係啦，今日第五节，咁睇下有啲网友呢留个言问我嘅，有啲我唔识啊，即系我唔识，我答你唔识啦。有个就系问我点解 eBay 买中国衫平得出奇，我真系唔识，我只不过一个粗人，电脑嘢我真系搞唔掂，呢啲要问大 N 啊，大 N 呢啲真系高手。咁咧就有个人就同我讲，问我啦，问我就话点样可以喺大陆捞政协啊，捞成啊咁。咁我话呢，如果你话呢要上到北京嗰啲呢就真係冇乜搞嘅，係佢统战你呀、啊、先有机会，或者你要做好大生意先得。咁但其他嗰啲呢各地省市镇呀嗰啲屌好简单㗎咋嘛，你肯捐钱上到去敲门啊，好似当到做老千咁，即係拍门啊，然后同嗰啲政府官员讲，喂，我呢就想投资一个项目，咁但呢我同你又唔熟啊，咁呢就想投资几多钱几多钱，咁你哋可唔可以有啲咩你咪有咩项目提供俾我，我去諗啊咁。咁你挂住香港人嘅名字，或者你同乡啦，或者你嗰个出生地喺嗰度啦。咁你实招呼你㗎，你投资嘛，永远都招呼你嘅，你有钱。咁嚟到嘅时候，咁你做一啲慈善事业啊，或者佢哋有啲嘢要起啊，咁你话赞助嗰样嘢，咁佢嗰个名目佢又唔会收你台底钱嘅，唔使买。但係佢做呢啲呢就当啊，你而家你支持我啊，呢个政府点点点点，咁佢呢就订返啲利益俾你，咁你肯做。其实啲虚涵嘅嘢边度都有啦，啊陈小春咪又咁做緊，係咪，譬如好似周星驰又做过，曾志伟又做过，其实都系咁，但佢哋系名人就佢嬲佢，你唔系名人就你嬲佢㗎嘛。但係真真正正呢要钱嘅都唔点需要，系最紧要就系你有个外商嚟投资咁样。跟住呢就有啲係慈善项目，譬如起学校，话我呢家起扶贫喎，有个学校要起，咁你话点解你见到咁多人鍾意上去起学校呢，其实就係入门嘅一种囉。有啲当然真真正正真係諗住扶贫山区小学各样嘢，但係有一啲都係全靠咁样入到呢个政治门槛而攞到特权，一啲基本嘅特权啦，即係唔好话好厉害啦，其实周街大家都明㗎啦，何其多啊。咁呢就今日呢除咗福福网友呢，我已经应承咗呢，其实有啲嘢我想讲、啊。好似有个即係网友佢问喂，讲下中港运输咩水几深，佢打个行字我睇唔明。即係我喺度估系咪佢咁样讲呢、啊、所以我唔知啊，中港物流水很深，我都认识好多行家，讲讲走数，系讲走私啊、走数啊，定系讲咩呢，有冇打错呢？如果走数我犀利啦，当年啦，孭住几百万数走啊，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想知道，你可以再 PM 我一次嘅，睇下下次开个节目，或者睇下点样做啦，因为我都唔知道，因为呢我讲嘅嘢，我见嘅嘢，我信嘅嘢嘅人，即系我唔系好似其他嗰啲网台咁专业嘅，系只不过有啲人系有兴趣听，咁我咪试下讲咯。因为我讲嘅就我面对紧，我唔系吹水嘅，我真系做紧。我以前做过，我识嘅人识过，佢哋系咁嘅运作。但系有啲人话：，你都乜听翻嚟好旧，不如好似一德路咁啦。再讲深啲，普通听众唔知，一德路好多人知，咁咪讲咯。第二，点解讲一德路？因为佢做平价嘢，平价嘢，沙煲冷撑鱼缸，文具，我哋香港普通食唔起货。我讲食唔起货嘅批发，卖靓嘢嘅未必喺度，但系佢最好嘅就系话，所有嘅铺头佢哋本身系联营用。同嗰几间嘅快递公司变成咗呢，你呢度攞几件，嗰度攞几件交晒去呢，快递公司同你 pack 埋箱跟住寄落嚟香港，係最简单最快。 咁我知道嗰个网友都系即系觉得，喂，屌你老咩，你好粗浅嘅啫。咁系，再深入啲，有阵时就要开个专题讲咯，又未必有人听。咁但系只不过话等大家有个认识层面啦。一德路就系头先我所讲，其实好近十三行啫嘛。咁啊，传统以前开放广州都系做呢一类嘅生意。咁而家只不过就而家我所讲嗱，做好多各地省市都少啦，其实做香港真系多。同埋而家根本上咧，香港客都好少上去睇嘅，因为咧只要去过两三次咧，全部都系网上噶啦。啊，订咩货，有咩新货到 ，catalog 影张相啊 ，WeChat 俾你，跟住你见到，跟住你要几多啊，一两件啊都落，跟住再讲价。其实个操作系咁简单，因为香港嘅物流咧，而家做厂嘅死晒噶啦。咁啊，点样生存呢？其实好大部分就系做喺广州或者更远，或者有啲喺深圳做水货，好多深圳我话带过关，其实系深圳笋江嗰啲仓库啊，嗰啲人就用水货形式落嚟，快同成本同你一方一方咁喺大陆快件落嚟冇分别。广州嗰啲梗系冇水货啦，全部都要用运输，运输报关啊，叫就系上次讲个问题，一般贸易落嚟香港。落嚟香港同你派货，你可以自己提，送到上门一个价钱，自提一个价钱，都系断方计啦。啊，有啲系断件，啊，重嘅系断件啦，啊，有啲系断公斤，三种形式啦，万变不离其中，总之最主要都系收你呢个价钱。咁咧有个网友啦，讲埋呢个网友啦，咁佢就问过有啲咧就系、是、讲，即系其实早两集噶啦，佢话。屌东莞死撚晒啦，借唔撚到钱，啲微小企业几撚惨啊，乜乜乜乜。我讲东莞经济复苏唔一定係厂复苏㗎。香港冇晒厂死咩？冇死㗎嘛，係咪呀？咁你个转型咗，你唔转型係你问题㗎嘛，係咪呀？好似我懂得有啲做制衣厂做雪褛，做好多去呢个欧洲欧盟㗎。咁呢几年都冇晒单啦，点啊？咪拆咗啲屋咯，啲屋啲宿舍咪租俾啲外来工咯。你又冇咁多人咧，佢又将间厂嚟养龟咯。而家大陆好流行养龟噶，唔系今年啊，系近呢十年啊。大陆养龟有价，咩龟都养，大嘅龟养，金钱龟养，乜嘢龟，鳄龟乜都养，卖得钱，嗰啲仲好价。四周围都系，东莞好多地方养龟。咁我又有一日撞到有个网友啊，佢认得我，女仔嚟嘅，佢就同我讲企石啊，而家好乱啊，啊乜乜啦，甚至有网友话：，屌你睇到啦，连摩的都冇。嗰位大哥以前嘅摩的禁摩，即系摩托车、电单车。以前东莞嘅摩的系有编号嘅，你要买架车嚟做电单车入摩的，系受呢个公安局噶。嘅监管噶，每一件嘅叫做反光衣啊，有个编号嘅，即系等于治安仔，就帮你维持治安。当时嘅原意系咁嘅，吓、啊，即系我哋可能你哋喂新一代啦，即系唔知咁多啦，咁后屘唔兴摩的咯，吓、啊、或者社会发达咗咯，咁咪冇咯。我哋成日坐噶啦，上到去嗰阵时两蚊，跟住三蚊，跟住五蚊。而家就变咗电的啊，即系嗰啲叫做电动单车啊，咪又系周街鞋，但系就冇咗嗰件衫。以前嗰件衫系有钱嘅，你要登记嘅。咁嗰阵时咪好啲咯，而家冇咗呢一阵，咪乱啲咯。企石好多厂都冇咗，咁你仲系怀念紧我厂啊，我乱啊，咁我唔知点样答你。咁就仲有最后一个问题啦，哎头先已经最后一个问题，又再最后一个问题啦。就係有个人讲大肥唔好吹水啦，屌你老咪全哎又讲屌你老咪啊，即係有啲人话只要我讲屌你老咪就唔撚听，咁都冇办法口头禅。全部国内嘅酒店全部准五星咋，准备有五星咋，乜乜乜乜乜全部留嘢。话我即係唔精准啦啲答案，我好老实咁讲，国内每一间酒店都五粒星嘅，行到入去边一个就冇中华人民共和国嗰个牌度有五粒星嘅，所有酒店系咪啊？全部都五星级酒店，冇唔系，冇三星嘅， 准五星级是准备五星级，我知道，即是国内有分的。所以我上次都讲有些国际五星级，他们就叫我们香港人就叫白金五星级酒店，就是国际品牌，希尔顿、希莱登。但是最豪华最高享受的就是五星级酒店。原本他们就是五星级酒店，但是现在搣了星了。为什么？讲多样东西你听，因为打贪。逢是星级酒店，所有公务员消费全部发票不能报销。那怎样报销啊？搣了五粒星。全部在那些什么，在那些湖边 啊生态园隔离啊，那些度假村酒店啊，全部都没有星。啊，食野味啊，靓女陪啊，各样嘢，嗰啲因为系有政治需要，你打贪啊嘛，唔俾我报销，咁我冇升咪冇得销咯，咁嗰啲真系高消费，白金五星级及唔上，唔好睇得咁简单，所以乜嘢都系五星级，喺大陆系冇嘅，根本上就冇升，因为所有嘅。酒店宾馆都后面大大个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粒星，一定有准五星，准备升五星，但永远都准唔会升五星嘅。跟住国际五星级，跟住到本身系超五星级嘅，就变咗无星级。呢几种酒店咯，咁我话啦，有啲我答到嘅，好似 eBay 我真系唔识，可以 PM 大嘅问问嘅，佢喺城寨有个台嘅，好似最近话停咗，因为做得太耐闷啲，可以联络佢嘅，或者佢上星期二得到，你可以喺个 page 嗰度问一问佢，佢对大即系大陆啊网购啊各样嘢，佢真系有几好深嘅认识啊，唔同我哋呢啲。咁啊，讲呢啲讲到差唔多啦，咁啦。我本身呢就今日呢就想讲中国为人民服务，先要有人民币服务。所有嘅做任何嘢，中国人都系简单啲实际啲，钱啊最紧要有死人头，死人头嘅意思即系毛泽东。以前系四个死人头，而家系一个死人头。啊咁最紧要咩就系讲钱。有权就有钱，嗰笪地归你管，唔好话做物业啊咩都好啦，嗰笪地归你管嘅，或者做扫地嘅，你都有办法喺嗰度生到钱出嚟。呢个系中国嗰个政治环境生态。有啲人即系有个网友最近 PM 我，屌你话三万蚊买楼，我广州边度得啊？我二三线城市啫。唔系讲紧广州，佢话清远得唔得？清远梗系唔得啦，系咪啊？咁但系你话去到啲二三线城市，国外省嘅一万蚊零首付都有，即系等于新鸿基嗰招120%，佢都俾你。咁我呢次咧就想讲，啲官为人民服务，其实系为人民币服务，其实同贪有关。嗱，举个例咁讲啦。即是我讲緊比较耐啲嘅历史。当年呢我哋中港车就唔係24小时通关嘅。24小时嗰时未电脑制，就叫人手嘅，全部行黄冈。咁就过关呢慢慢排龙，排到好长远好长。排到呢连绵十公里，慢慢我哋叫响喇叭，係咁响喇叭，係咁响喇叭。嘈啊！住嗰啲隔篱嗰啲真系惨啊，死到底！因为嗰时比较运输业行啲，佢哋咧就边防同公安咧，同埋海关咧三组人员咧就夹计搵钱。点为之夹计搵钱呢？最主要就系夜晚明明可能20条通道嘅，缩剩两条仲要换班，左食宵夜，左等右等，变成咗你哋交柜心急落去。咁你排队过关排十几公里，咁你点可以过到关？过唔到交嗰隻柜又要攞第二隻柜上，係咪呀？咁变成咗呢，一到10点钟过后就黄冈呢就唔去得㗎啦。成个水围全部所有都死晒。咁呢我認识得个朋友嗰陣时呢，可能而家你哋有啲系做运输厅缓冲场啊。即是黄冈对出个缓冲场啊，佢就唔系属于海关啊，或者属于边防管嘅。个缓冲场系属于深圳市政府。当时咧就有个副经理叫小傅， 如果揸开车个实识啊，人名制其实真系唔好嘅我，即系屌你老尾开晒名，唉、哎，即系行出门口，所以我唔露得样啊，我惊俾人打。咁啊，佢咧当时有啲朋友就系喺屋企就做，即系先就做公务员先啦，就使喺潮州使咗50万，佢系湖北仔嚟嘅，有啲朋友就使咗50万，就买一个黄即系黄冈嘅交警位做，交警嘅位置做。实际啲，佢冇嘅，佢冇钱，咁啊全家集资啦，哎，屌你老母，即系一人当兵，全家光明，哇！你喺黄冈啲游水位，扑你啊计，50万就50万咧，咁啊屌你老母，帮佢筹咗呢笔钱，就买咗呢个交警位嚟做，咁好可惜，两个月内50万打咗水漂，乜都冇，四川仔、潮州仔，主要两班人啦，全部瓜晒。咁我讲点解呢，因为当时呢朱镕基落嚟深圳，咁呢就见到晚晚都响喇叭，佢又叻嘅，即係为人民服务嘅总理啦。咁问一问咩原因，就係、是、因为咁样每晚缩到两条龙，然后两条龙呢就长期呢啲官员唔做嘢，边防唔做嘢，呢度顶嗰度顶呢就连绵10公里。咁佢开放咗全部电脑化。每晚出，咁自此呢我哋叫排24龙过关呢就畅通好多啦。咁畅通关50万买咩事呢，其实50万人民币当年好多钱㗎啦。我讲緊係2001啊 ,2002 咁上下係好多钱㗎。因为嗰时呢未做未有咩话量化宽松啊刺激经济啊，其实中国真真正正见到钱係08年以后㗎。见到大钱啊！嗰、那个通货膨胀，嗰阵时98金融风暴之后咧，普遍市面咧都唔系咁旺嘅。佢哋买翻嚟，咁你啲人心急过关，一定要嗰晚港交柜或者攞个第二只柜上，咁点啊？打工嘅唔理，我哋呢啲咪排24咯，喺个车度瞓咯，啊喐下喐下咁熬咯。有多少钱赶嘅？啲车主谂住做多只嘅，长口劈咗，即系大直路唔使，有人兜你，就去到黄冈口岸左手边。啊！停低架车，跟住佢储够10架，然后嗰个交警就有条四川仔收钱嘅，就300蚊一米，300蚊一架，咁啊突然间一截龙，截咗正龙，即系正龙截咗，就由呢度劈咗，300蚊一架，大时大节收到500，10架3000，一晚唔系10架噶嘛，一晚基本上100-200架车系要咁样赶过关嘅，绝对有。咁我话你计条数啦，佢俾50皮就系买呢啲位，四川仔、潮州仔帮手收钱，跟住咧就成打大数，全部分钱，即系政府高级人员啊，所以话为人民服务，先要为人民币服务，即系呢一次讲，咁样点知未回本，朱镕基一电脑化，夜晚。成个产业链斗领都冇，欲哭无泪。同我哋饮茶食饭嘅时候，屌你老味，妈妈声，点点点点点。所以我上次做节目都讲过，有阵时政策嘅嘢，共产党捉摸不定；集团利益嘅嘢，亦都唔清楚。你跟边个，你埋边个堆，好重要，系咪啊？即系有啲人，我做一集讲为买卖、买官、卖官。唔卖官佢升唔到，佢买官先至升得到，每一样都系钱，直检、双检，即系我讲过关啦，全部都系钱，敌对国家要纷争，咁但系漏做手续，咁点啊？系咪啊？有人收钱，直检有人收钱，你批货唔使纷争，佢照打张证书，你过关都得。呢个系基本上整体嘅。中国共产党呢、这个你可以话喂屌你咁样讲来讲去海关啊点点，其实整体都系咁样收钱，包括各地省市都系。即系我讲举个例啦，因为我嗰阵时咧，其实开晒名噶啦，我开晒名。即系如果呢十几年咧喺大陆识得我或者香港识得我嘅人咧，佢唔好话听声啦，我讲啲古仔佢都知道我系边个嚟噶啦。即系好似我讲肇庆。我嗰陣時喺肇慶有公司嘅，做物流， 都做得唔错啦，即系当时做得唔错。咁咧，一个警察局嘅局长，200万人民币，当年系2003-04年度，200万系卖人民币，买咗翻嚟，咁佢升咗上去啦。我想问你，呢200万有人出钱嘅，出咗钱嗰、那个呢一个人就要保护呢一班人，令到呢班人揾到嘅钱，令佢可以攞翻收翻200万嘅10倍、20倍、30倍。而呢个人因为有你提供嘅200万，除咗帮你揾钱之外，跟其他人埋嚟揾更加多嘅钱。当时所有嘅整体都系咁样做，所以买官卖官。咁有啲人话：喂，屌你老咩？你讲容易啫，都唔系你所讲嘅。我当然系我所讲咁啦。嗰段时间，肇庆系一个叫一级旅游城市，即系啊，因为有七星湖，个天然佢哋叫做天然啊，水资源同埋天然嘅资源比较发达啊，旅游嘅资源，因为有鼎湖山啦，啊，北回归线上嘅绿洲啊，嗰个负离子啊，系全中国全世界最高的含量，所以好多人上去玩啊，电动车先上得去啊。咁佢本身系真系山明水秀嘅，真真正正真系端州区啊，各样嘢食嘢 OK。咁但系调翻转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当一个派系上咗去嘅时候，咁佢当然上去嘅时候，咁佢有后台啦，咁佢要使钱啦。啊！要买到呢个官做啦，跟住做肇庆市长啦。其实唔好话佢哋啦，所有嘅都系我早以前讲过。不过呢啲就系讲得深入啲嘅。其实唔止呢啲古仔嘅，系好多呢啲咁嘅类型。就系、是、一条路，你呢个市长或者市委系做两年嘅。咁嗰条路，即系而家讲紧最主要啦，即系星湖对出啦，酒店啊，七星湖对住啦，嗰条大路啦，牌坊嗰度。一个市长上嚟，条路烂，跟住咧就收钱，啊，跟住咧就发展道路，咁啊全部你起咧就两线行车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对面有两线行车，咁咧就四周围咧就话，因为咧要做旅游城市要绿化，咁啊两边咧种满晒树，跟住里边咧仲有条辅道之后咧，跟住仲有条单车道，咁啊全部咧就用咗9个月时间就做好咗。咁当然啦，所有嘅包工头即係判头全部投到呢啲嘢嘅政府俾钱，而嗰啲钱就全部有好大部分就落咗啲官嗰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官走啦，下一个官上台，两年啦嘛，换人有班南海嘅吓。当时咧就应该系江泽民个仔江绵恒啊，佢咧就啲同学嚟嘅，嗰阵时嘅南海嘅市委书记就调咗上嚟，我冇记错应该系啦，调咗上嚟肇庆，跟住就话之前做嘅唔好啊，设计有漏洞，咁啊再将成条马路就铲晒两旁嘅绿化，重新起一次。淨係呢段路就变成咗三线，每边三线行车就6线行车，造价7亿，当时好多钱㗎啦，7亿好多钱，唔同而家，即係而家都话啦，以前3亿起条桥，而家开张50亿嘅欧罗都够僵本票係咪，即係通货膨胀问题啦，啊，7亿起好咗，咁当然后尾被人踢爆咗某一部分，咁某一部分踢爆咗嘅时候咧，就因为牵涉江绵恒嘅嘢，所以卒之不了了之。但系呢笔钱，全世界都落晒袋，系落晒袋。跟住再换两年后，因为我嗰度生活咗10年，再开第二个商场条路，再整一次，所有嘅钱。基本上由建设基建，点解成日都话屌你老尾，成日一上嚟大就做基建啊，起楼，因为建钱快，风险低， 以前是一条龙的，不是以前就不是一条龙的，你帮我做，然后跟着你给多少钱我，现在就不是，现在呢这几年进化了，再进化一点，就是官最主要连起那条路那间公司都是他自己亲戚，他自己朋友，他自己最大股份来起，最大嚿钱直接落他台，不用你做完之后跟着你分返几多给他。所以呢啲即係我哋香港叫投标啦，係咪上高就连呢啲都冇，总唔知全部都係咁。咁亦都讲返啦，共产党想即係千秋万帝灭万世，其实个个都係做皇帝。又我有啲朋友喺军方做得好大嘅。有个呢潮州人呢係做广东军区呢，做到军长，由司长升上军长，读得书比较多。咁佢退休啊，退休嘅时候呢，即係你要退休啦。咁人哋同你讲你退休你有咩想做啊，咁佢当时有个女婿啊，又係当军。咁当军当时嘅游水冇而家咁撚离谱啦，即係好似Tony Choi话头，屌你老母淨係识卡拉 OK 嘅啫，係咪？咁佢当然嗰时呢就冇咁好。咁点呢，咁佢同嗰个即係上级讲，就话嗱，我退休一个换一个，咁呢就伤我嘅女婿，一胎小孩嘛，共产党员不能生第二个，你出面偷生得，共产党员系唔得㗎，你生第二个或者打政府工，当年就已经即炒吓，因为佢个国策问题，个政策问题，你出面偷生得，共产党员一定唔得，唔理你做几大官，一踢爆你，你就可以行得噶。咁样咧，佢就将个女嘅女婿就同佢讲，将佢由军队调做武警，就揾个武警队长做，就系佢落台落岗，即系下岗啦，退休啦，交换嘅条件，即系等于个皇帝就为个太子啊，就谋定后路，就等佢上场。咁卒之咧，嗰个所谓太子就转咗做武警队长，咁搵好多钱，好搵好多钱。点搵好多钱呢，佢呢就嗰、那个女婿就係湖北人，咁喺肇庆端州区，咁娶咗五姊妹，即係一个正室啦，四个就屌你老母就唔係啦，最靓第三嗰个啦，佢哋叫佢哋做五朵金花。咁五朵金花就嫁同一个老公，即係性能力又有，钱嘅能力又有，后台嘅能力一样有。咁呢喺肇庆端州区里面呢，自己开酒楼，自己几个几姊妹收埋钱，搵到盘满钵满。所以为人民服务先要有人民币服务。呢个好认真。咁我都话啦，买官买官其实同一套嘅啫。最紧要你有个人，嗰、那个人肯收钱。有而家就困难啲，但唔代表冇。其实习近平打贪，佢我都话啦，只要佢拉撚咗佢家姐佢细佬林家产佢一家大细呢，我屌你我就相信佢。我唔系好似阿恩生咁撚天真，成家讲埋啲唔知乜嘢。我唔系唔佩服佢，而系佢实际唔系咁。实际真系唔系咁。无官不贪，都我头先开场白讲咗，只要嗰笪地系佢扫嘅，冚家产佢都生到钱。你话佢做保安又好，做乜嘢都好啦，城管又嗰笪地方系佢管嘅，佢就有办法生到钱嘅，好厉害噶，即系屌你老尾，寸草不生都人咪揸到人民币出嚟。唔好话做呢啲，咁我咁讲啦，嗱我又举个例啦，其实最主要今日真系讲贪污。讲人民币服务咩？即系讲贪，即系讲贪污。我就上唔到中央啦，识嘅朋友真系冇啊。咁我只系讲，一啲我接触到嘅事例，同埋佢哋咧都好重要。之前好耐之前做个节目，做任何嘢最紧要就系知道后果同埋甩身。即系你贪咗钱，你要甩得到，所以咧。点解好多官呢要死千方百计呢就要离开中国安排啲仔女出去。因为呢一定有度活换。其实共产党都明白。 最高嗰啲共产党，佢自己贪啫。但系咧，佢哋要打击你嘅时候咧，佢哋做咗好多好多嘢。佢哋出晒名就左手唔信右手。其实讲嗰件事啊，譬如好似我哋过关咁啦，兵仔即系啲兵仔啱啱喺喺呢个学校出嚟，咁佢我嚟做查车。其实佢最主要唔系做查车，佢其实嘅任务就系看住啲海关，唔好俾海关收钱贪污。所以两个系唔同部门嚟嘅，咁所以咧系左手信唔过右手。嗱，咁啦，呢次时间够，做多次，好冇？下次再见。